嚟到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啦，今日系7月7日星期二晚上时间10:08喺直播室咧。今日当然有 Nell 喺度啦， 冇错，又系我嘅 Happy Tuesday。 系啦，咁就有 Molly 同埋 Kitty 喺度。 Hello， 大家好。 系啊，今日好 happy 噶。其实我哋翻嚟之前咧，我哋一齐去咗食饭啦。 冇错，系啦，唔系预祝，系补祝 Nell 嘅生日。 都过咗成个月啦，足足一个月零两日啦。 都要噶，因为仲有好多好多人咧，越多人同自己庆祝，我越突人越大咧，我会觉得咧系越系一个福分嚟。 喂，但我人越大，我反而越唔想去搞生日，因为以前细个好中意每年都会搞生日噶嘛，反而而家人大个咗就想平静啲。其实生日都系咁啫。 唔系，今年你生日都有一个盛大 party 嘅。 系，其实我系唔想搞嘅，我啲朋友好有心，系佢哋帮我去筹备噶。 系，紧要啦，好耐先一次。 系，但我又想又要邀请朋友嚟，又好似好烦人哋咁啊嘛。有啲朋友系咯，好似你哋两又要翻工又嚟唔到， 系咯，所以我哋咪要另外再同你庆祝过。 系啦，我要减肥啦，我食咗一个月饭啦，足足。我已经有啲时候有一日系约下午茶，跟住晚饭，下午茶晚饭，下午茶晚饭，日日都系咁。 诶，咪住你个行山大计点啊？ 我行咗一次咯， 系啦。你记唔记得嗰次咧都行完翻嚟，哇，好开心啊！ 系，我想再行噶，因为之前我有两个月咧，逢礼拜六都要做嘢啊。咁啲朋友就通常礼拜六行啊嘛，咁我话我要做嘢又点行咧？其实时间上系就到，但我又唔想搞到自己咁攰，同埋啲时间咁咧 hea， 因为我要好好地准备要去做嘢。 不过我都系嘅，即系如果做嘢之前咧，你唔想再有另外其他活动， 即系非必要，我都唔尽量安排自己喺做嘢之前嘅，除非咧系啲工作搭工作啊，当然呢几个月就谂都唔使谂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啦。系咯，所以 喺屋企上面做嗰啲少少喐下喐下嗰啲咧， 我有做家务咯，因为我屋企个姐姐咧就系 part time 嘅，咁因为疫情关系咧，我就叫佢唔好嚟啦，因为佢去好多人屋企度做嘢噶嘛，咁我就惊唔好一个唔觉意带咗菌嚟，咁点算咧？因为你知姐姐行匀全屋任何一个角落噶嘛，咁我咪自己做家务咯。我二十年未烫过衫咯，我谂。 咁你会唔会突然间做翻家务觉得辛苦啊？好舐气？ 我当逼自己当做运动咯，其实又唔舐气嘅。嗱，我都系基本吸尘啦，抹地啦，咁洗厕所啊、厨房嗰啲例牌嘢啦。咁我觉得最辛苦系烫衫啊，原来。我好耐冇开过烫衫板烫衫啦，因为有啲衫用蒸汽烫都系烫得唔够直噶嘛，好似恤衫咁啊，男仔咁咪成日要用开烫板咯。咁我就堆埋一堆，一日就坐喺度煲剧，边煲剧就边烫衫咁咯。 你系自己屋企有洗衣机定系攞落街？ 我自己屋企有洗衣机，系啊，因为我以前咧就洗衣机、干衣机连埋一部嘅。咁而家我买咗个新嘅咧就冇干衣嘅，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干衣嘅，因为我觉得干衣咧有时太热咧对啲衫嘅纤维唔好，令到啲衫好易旧同埋好易坏嘅。 唔系，同埋我听过人哋讲过咧，屋企用嗰只即系譬如洗衣干衣两用嗰啲咧，佢话好容易会有噏味，因为话啲干衣嗰、那个。太即系唔未必干得晒，又或者 你干唔透咪就系咯，干唔透就会有噏味咯。 你快啲拎出嚟， 你晾衫晾唔透都会有噏味噶。 即系其实我用完干衣机之后，我都要喺屋企晾翻。 系干衣机只系帮你干咗少少啫，你真系完全好似外国人好兴用干衣机干到啲衫好干。 系啊，所以睇下你嗰只系洗衣干衣啊，定系佢真系正系一个干衣机咯。 系啊， 因为以前用、那個、 分开两部机系好啲嘅。 分开两部机佢真系干啲嘅。咁如果佢系二合一。嗰啲你就要快啲即刻拎出嚟。 同埋我以前喺加拿大读书，佢哋有啲嘢摆入个干衣机度，令到啲衫好香噶嘛。有啲砖系摆入干衣机嘅嗰啲咁啊，我唔知嗰啲叫咩咧，一张纸咁 啊，纸嚟咁搞笑。 系啊，一张棉咁嘅纸噶，我以前用嘅，我而家可能先进咗好多啦。不过因为我冇用干衣机好耐啦，咁我跟住咪自己又抹窗咯，跟住抹到成手损晒咯，就啱啱结咗焦啲搣咗。 点解会噶？ 我唔知点解啊！我做亲家务只手就损，我唔知喺边度整到噶。系啊，咁我又上网咧去买嗰啲抹窗嘢咧，我睇到上网咁见到人哋夹有两块涉石，一块夹出边，一块夹里边，一夹埋三文字咁可以抹窗啊嘛， 得唔得咧？ 唔 work 嘅， 唔系你可以讲俾大家听，你买咗几钱？ 我买咗40几蚊啫，我上网买嘅，喺嗰个伟大嘅网站买。 因为咧，我记得我好耐几年前好似经过咧，嗰啲。 電器鋪咧，好笑嘅喎，佢特登擺喺度咧，俾人哋睇咧，我好治愈喎，我望住佢自己喺佢自己櫥窗度自己轉咧，電動嗰只咧，好鬼貴嘅四位數字嗰只咧，跟住你又好治愈喎，你會覺得哇，真係抹得好靚喎咁樣，你嗰個四十幾蚊就算了， 唔係，但係你嗰個係電動啊嘛，佢嗰個係人手㗎嘛， 係啊，攝石攝住咁夾住塊玻璃中間跟住拉啫嘛， 其實佢嗰個原理好簡單嘅就，我諗就係兩塊百傑布，然之後中間攝個攝石，係 咯，但係原來唔用。其實我睇片啲人抹得好順暢噶嘛，咁我一路抹都係掹唔喐嘅，定係我冇力咧？我唔知道啊。 咁啊，如果你鬆啲嘅磁石，你又驚佢跌落街， 係唔係？佢有得揀嘅，我買嘅時候佢係有分個玻璃厚度啊。因為我知道我哋啲玻璃唔係好厚啦，咁我就揀最細嗰只噶啦，而家攝力。即係放啲最薄嘅玻璃㗎啦，但係都係唔喐喎， 都好攝。 我掹得喐，連嗰條刮玻璃水嗰條嘢都跌埋出嚟啦。 哦，係 啊， 咁就算啦，唔好再跌嘢落去。係 啊，咁跟住我咪好辛苦。 抌下經驗咯。 跟住我咪抌咗佢咯，跟住自己用手抹咯。 哦， 所以唔知係咪伸嚟伸去隻手就損曬啦。 損咗啦。 係啊。 不過其實做家務，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運動嚟嘅。即係呢個運動咧，你好似有啲目標，有啲目的啊嘛。即係吸乾淨個地啊，咁啊抹乾淨個地啊。咁我覺得都几好嘅，咁你其实你都应该要做噶啦，喺屋企。 其实我觉得抹窗系危险嘅，平以前姐姐帮我抹，我都叫佢小心，因为企到好高，因为开大晒啲窗。咁、因为我个人比佢高啲咧，我就唔使担楼梯咯、我自己够高抹到咯。 系， 同埋我有支棒身去抹上边嗰啲咯。 啊， 系啊，都真住损晒，跟住我又抹铁闸啦，又损晒啦，唔知点解。我总之做清家务只手就损晒噶啦。 哇，都花好多时间喎、你家屋应该都好多嘢搞。 好多嘢搞，原来好辛苦，真系辛苦到癫咗啊！做家务，但我觉得系一个好好运动咯。 系， 出身汗令自己喐下咯。 好快就出汗噶啦。系啊，即系擒上擒落咧，因为我成日都要抹墙噶嘛。之前都有讲过话，屋企有啲好讨厌嗰啲墙虱定咗鬼啦。哇，好劲！我今次咧，成三個禮拜冇咗啦，即係之前咪睇到擔心啊，幾日就會出現翻嘅。我攞漂白水抹牆啊，嗰啲天花板嗰啲咧，所以哇，只係一間房啫，即係好細間房，就已經令到我真係出曬汗，所以我覺得一個真係幾好嘅運動。 係啊，不過就算啊，我覺得唔係當話做運動出汗或者減肥都好啦。呢一排大家就要真係乖啲，即係保持清潔啦，因為大家都有睇新聞 啦。 仲有啊，戴翻口罩啊。因为今日又睇新闻啦，即系都讲最近又是多翻啦个疫情，跟住而家街上面真系好多人唔戴口罩。我再讲一次，我附近嘅邻居又是唔戴啊！我见到佢，我都唔知点同佢讲好。 冇啊，就系戴住口罩同佢讲，唔该你戴翻个口罩咯， 叫咗啦，俾埋口罩佢添。 为人为己都要戴啦。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呢一排唔好松懈，要继续保持清洁，一齐抗疫。 六岁所爱从未太像，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将某人的优点淡化？糟蹋？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你问难唱歌有王子出没吗？这段情走 寻寻觅天光满牌号码，很多浪人也不觉留守真实的他，这先叫成长吗？你近来清得上情感稳定吗？他给你冲了茶， 晚上时间10:20，听过有 Fiona 是台奇《南昌街王子》。 好，翻翻嚟敏感时刻啦。 嗯， 系我今日有啲失落感啊。 点解啊？ 因为经过上五个礼拜我哋咁刺激嘅每一个礼拜二之后， 咦系、啊？ 我今日突然间觉得好闷，我有产后抑郁啊！ 我哋翻翻好平淡嘅日子， 系喎、啊。你啲上个过去嗰五个礼拜真系好好玩、啊，你哋每日又赶头赶命， 系啊， 你仲睇住我哋， 系咯， 好勤能啊！ 个个行过出边我哋嘅 studio 嘅房，行过又系咁望住你两个， 一个人都冇。 今日变咗冇人行噶， 少多人嘅出面，好几个礼拜， 咁都几开心嘅，即系回顾翻我哋过去几个礼拜嘅制服游啊， 咁啱六月有五个礼拜， 系啊，即系悲喜交集可以话系，即系有惊吓嘅， 系不过咧刺激嘅嘢咧就唔好成日做，做得多就唔矜贵，不过睇下大家又多唔多留意我哋节目啦， 冇错啦，咁我哋又未试过节目度开 live 噶嘛，咁嗰五个礼拜我哋又开 live 俾大家睇下我哋喺直播室度做啲咩。又睇下你兩個扮成點咯， 咁都好開心，即係睇到啲聽眾都聽得開心，睇得開心嘅，同埋好多聽眾咧都好正面，因為我哋本身都好驚，即係我哋會著到不倫不類嘅時候， 係啊， 即係呢兩個女人做咩？ 結果又冇乜人鬧你哋啊，我呢都有好多好評啊， 係啊， 所以即係 估唔到嘅呢個係我， 我都估唔到，所以證明其實我哋三個真係有睇曬大家啲 post 嗰啲留言所有嘅嘢，所以如果大家咧仲想繼續支持我哋或者有説話俾我哋，當然盡量都是好的。 喂，但是再玩呢再 隱惡揚善， 但是再玩制服又說沒什麼玩的了，就什麼制服玩， 看看聽眾有什麼建議咯。 不是，我見啲聽眾其實都很有創意，有時候叫我們試下穿馬姐，其實這個我都挺想試一下， 是的、啊、那些是角色扮演，應該不是制服又說了，喂都好、啊、 但他都算是制服來的嘛，以前這個職業 馬姐是白色衣服扎條長辮， 我經常覺得馬姐一定要扎鬢辮的嘛， 嗰時啲馬姐扎辮係因為梳起唔夾啊嘛，佢哋嗰啲唔結婚嗰啲麻先係馬姐啊嘛， 咁短頭髮又好似冇乜馬姐， 唔係都有算唔扎辮都梳個髻， 梳個髻咯。 我記得我細個，我好細個記得有啲家用姐姐都係梳髻嘅，因為嗰時冇洗衣機啊，有啲又負責嚟洗衫嘅，有啲又湊細路嘅，有啲又煮飯嘅，我記得係唔同嘅。係啊， 馬姐其實係咩年代咧？我真係 馬姐，我諗係咪二三四十二三四十年代， 系咯系咯 系咯， 睇剧就真系有见过啦。 系啊，你睇粤语长片都有啦，粤语长片有啲五六十年代都仲有嗰啲马姐工人噶。 文初嗰啲系嘛，即系 马姐咯， 三十年代系咯。 文初系二三十年代咩？ 系咪啊？ 二三十年代梗系唔系啦，文初再早啲啊， 再早啲啊， 系啊， 再前 嘅。系啊，二三十年代香港都有，我哋已经有电影啦。不过系咯，不过。即陳寶珠蘇芳都六十年代啦，跟住係咪嗰啲四五十年代就謝賢嘉玲嗰啲啦，係咪？ 應該係啦， 係咯。 但我哋兩個一頭霧水，你所以 總之我記得我好細個係仲有馬姐嘅屋企， 哦， 係啊，係咯，即係我六十年代出世噶嘛，係咯，跟住都仲有馬姐嘅。 所以如果做呢個，可能真係要做啲資料搜集先得， 係 喎。其實我覺得咧，除咗呢啲之外，都有好多嘢可以 live 嘅，睇下大家創意咯。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每次做一啲嘢，或者整咗啲嘢。 都可以做 live 的。有些人其实都很想知道我们在直播室度做什么的。你播歌的时候你三只嘢在做什么 呢？播新聞的时候 你 做什么？多数都是 讲 不出得街 的东西。讲 是非。但当你们如果开 live 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空位讲。 我们跟大家讲。要是就在这里各自读电话。 是啊是啊。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之前头五个礼拜做 live 的时候即是有视像的时候是挺得意的。得意在有些东西就是收音机的朋友就未必有福利。因为播歌的时候我们都仲做直播。咁我哋喺直播嘅时候就会讲一啲得意啲，又或者都有其他说话，或者有啲嘢讲出嚟。 废话嘛，嗰啲叫。 又唔系噶，有个我觉得几好笑噶，我哋喺度扮医生护士喺度听个听筒，我真系笑。 个听筒真系唔 work 嘅，点解？ 假道具嚟噶嘛？ 哦， 可能坏咗。 我哋好认真咗研究啦。 我哋又 recap 一下啦，第一个礼拜你哋扮咗咩啊？ 学生妹咯， 学生妹 嗰个系最惊嘅。 唔系喎，嗰个学生妹系最唔惊嘅。 吓，点解啊？ 因为学生妹个个都着个校服噶。 但呢個我覺得心理障礙係最大嘅。 咁但 係 我覺得好正常咯，着校服。你哋揾啲校服又冇乜特別。你哋揾啲校服又冇乜特別。 唔係啊，試嗰陣時試咗套。真係好似 cafe 嗰啲嗰啲學生妹㗎，係跟住後屘同 Carmen 商量過，嗯都係唔好啦，費事影響我哋呢個台嘅。 我覺得學生妹唔難接受，一啲都唔難接受。 但我反而係學生妹係收得最多自己朋友投訴。 投訴你啲乜嘢咧？ 唔似 唔係啊，因為摸呢次嗰啲 bully 人哋嗰啲學生啊， 唔係啊，佢哋話你幾多歲啊，唔好搞咁。 嗰啲哈哈霸霸嘅同學啊，摸呢次 係跟住 啲飛女。 啊、第二个礼拜跟住系咩？我又唔记得咗啦。 第二个礼拜 护士， 护士咯， 护士咯， 护士几好， 护士几好，护士好，因为护士噶嗱，呢个职业俾大家形象都好好嘅，系咯、嗯，咁外形大家都觉得护士应该。都靚女護士噶嘛， 咁莫莉 keep 住都係護士長咁樣啦。 唔知莫莉莫莉扮親啲嘢都好有權威， 總之佢都係氣勢啫， 好有氣勢啫，係啊。 第三個禮拜就 OL 就最 普通啦， 簡單啦，係 啦，擺明 hea 我個禮拜啦。我最不滿意就係 OL 嗰個禮拜， 等大家回憶 OL 嘅黑絲噶。 我真係好唔滿意呢個禮拜，你哋五個禮拜裏邊，我最不滿意就係 OL， 因為 OL 係自己衫，係咯，算啦，咁啊唔滿意唔好講啦。第四個禮拜咧，我哋就 之下。 好系啊，扮女鬼，第五个礼拜咧，我哋最后就做空姐啦。 大家最中意空姐啦，系啊， 信众要求嘅， 系 咁，我觉得空姐你两个都着得好睇嘅， 系啊，尤其是莫莉对黑丝 嗰种制服，一般大家都会喜爱嘅，对空姐嚟讲， 我之前以为佢系好难 handle 嘅，都算系。 其实唔系，你又似咗乘务长啦，着咗莫莉着咩嘢都好有势啫。 系啊，但系大获好评啊，嗰次真系，原来即系一套制服系可以即系令到嗰个人。完全有不同感觉出来、 啊、所以真一套制服又要有功能性、嗯、又要符合个机构的形象又要好看又要那么多人都着到其实真的很难的 所以是有公司特别会帮这些设计、 啊、我都试过帮人设计制服的、啊、哇真的烦到我呕啊人都癫啊我试过帮酒店设计制服啊他们有个布草房布草房真的专是洗负责即系洗衣房啊，但系叫布草房，佢就专系负责嗰啲洗烫啊，或者啲衫啊、啲床单嗰啲嘢噶。嗰啲阿姐啊，麻烦嗰啲经理啊， 点解？ 你啲咁嘅衫啊，点洗咩咩咩咩，都话好多嘢讲噶，唔得噶，咁样呢啲楼会甩色噶，嗰度又唔得啊，即系好多意见，我怕咗佢哋啊， 但系你设计嗰个 酒店 唔系即系嗰个制服系 for reception 嘅， 唔系成个酒店有好多有 waiter， 因为佢好多唔同 系唔同，所以有唔同 款咯，全部人都系 系啊，系啊，所以但系我最怕就系嗰个布草房嘅阿姐。 咁 恶个鬼，又多意见个鬼。 咁但系佢到制服都系你设计嘅， 佢唔去冇制服， 佢冇制服，吓，即系冇制服咁咩？ 因为佢帮人洗， 佢仲喺个房里边负责啲员工洗完啲衫，又记翻啲名系边个啊，咁要干洗噶嘛。咁佢又有洗床单枕头嗰个部门咯。 不过我成日以为咧，员工嗰啲制服要自己拎翻去屋企洗嘅添，原来酒店会帮你洗埋噶。 系啊，去翻酒店度洗噶，佢哋喺嗰度，佢哋每人有唔知两三套嚟替换噶。 哦， 系啊， 我都知道佢其实。即是公司对于制服都会有 紧张 系啦，有不同的要求嘅，譬如颜色、啊。 所以有时候我见到一些机构的制服点解咁核突，边个决定嘅咧？ 可能是价钱决定啦。 价钱决定不如最 basic 算啦，出去买啦。 系、 啊、做、啊。 其实出去买 晒都得，即系靠翻个章喺度咪得咯。 简单讲，酒店嘅衫咧，需唔需要话有啲咩要求？就系、是、我要有几个袋，因为放佢哋袋笔啊。 有啲要噶，系啊，佢哋可能又要需要有啲袋摆嘢噶，又要一定有个窿俾你插到个名牌啊咁啦。 同埋系咪成日要夹住啲唔知 walkie 定乜嘢嗰啲？ 又要佢哋舒服啊，同埋啲布料又要襟洗、啊。 嗯。 其实好烦嘅，设计一套制服系一啲都唔容易啊！ 系啊，咁我哋回顾咗呢五个礼拜啦，咁啊，今日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冇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包括9宗本地个案，当中5宗未找出感染源头，包括一名居住在安老院社的85岁女长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社区传播链很厉害，一日之内出现多个源头，可以形容为第三波爆发。他擔心出現社區大爆發，認為限聚令等的措施應該要收緊。衛生防護中心說，由明天起，港口衛生科會強制所有經香港機場抵港的機組人員和船員要到亞博館採集深喉唾液樣本。本港出現首宗涉及安老院社的確診個案，位於慈雲山的涉事護老中心暫時停止所有探訪安排，有院友的家人表示只能夠隔著玻璃和太太對話。黃大仙一間中學、香港演藝學院都有學生確診，另外有多間學校表示學校的學生、教職員的家人初步確診，有學校自行停課14日。立法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港区国安法，多位议员关注在执行第43条实施细则规定的时候怎样保障人权。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特首或者首长级警务人员处理警方申请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保障人权。有议员问到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不受香港特区管辖，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回应话，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会监督公署的工作。英国外交部宣布制裁25名俄罗斯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遗憾，形容英方的举动不善意，强调俄方采取对等措施和报复式回应的力度会符合俄方利益。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就说，相关制裁并非针对国家，而是针对个别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或者实体。英国指控那25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俄罗斯律师在狱中死亡的事件有关，那名律师曾经宣称俄国官员牵涉一宗大规模税务欺诈案。英國同時制裁20名沙特公民，指他們同為《華盛頓郵報》撰文的沙特記者卡舒吉被殺的案件有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149點，跌1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78點，是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7.6， 瑞士法郎 0.943， 加元 1.359， 人民幣 7.012， 英磅對美元 1.258， 歐元對美元 1.128，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7。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793.26 美元，賣出 1794.03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鬼都是想教正你啫。 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静默亦会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无奈要搁浅，大好日子都要诀别。常有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事也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 形容自己在今次的 MV 里面好像鬼一样存在的，原因是他会不断出现在女主角隔离，好像说书人一样，将时间累积后学懂的唱出来。作曲徐乐昌，填词杨希，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魏景云、何哲图。上榜3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7位，吴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10:37啦，继续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 Nell Nell 啦，有莫莉同 Kitty 喺度嘅。 冇错，两位拍档又想问下你哋啊，即系随住你哋嘅年纪长大转变咧，即系你哋而家都唔系少女啦个年纪，喺心态上边有冇咩转变？即系会唔会有啲嘢以前唔惊，而家可能会有危机嘅咧？ 危机啊， 系啊， 心态就实有嘅，不过最近嘅一个体会咧，就系个体能方面咯。寻日拍咗一日嘢之后咧。我今日系完全好似寻日好似去行完山嘅感觉咁、啊，第二日咧系要全日早上休息。 你拍嘢好要做好多动作， 哦啊、因为寻日嗰个拍摄咧，佢系有啲即系跳舞嘅动作，咁、哦、啊走嚟走去啊， 即系做咗运动咁啊。 系啦，咁原来咧真系好攰咯。咁我发现原来人到即系呢一个年纪咧，同以前即系10年前相比，真系争好远。譬如10年前，你通一晚顶，或者你 冇嘢噶，三日唔瞓都得噶， 系啊。即系冇问题，但系而家咧，你根本系自己控制唔到。你去到咁上下嘅时间，你个人开始就会熄机，即系你想继续玩，你都挨唔到。咁啊，到譬如寻日成日即系做完嘢之后咧，哇！我嗰个全身嘅酸痛咧，系今朝摊咗半个钟先落到床咯。咁、我就发现啊，這个真系要开始养生啦。如果唔系咧，呢个嘅体力即系自己 都冇办法。你体力同关养生事，就算你养到身体几好，你体力系差咗就 系 差咗。 系啊，不过可能锻炼下， 可能真系要锻炼下，做下做多啲运动锻炼翻。 系啊，等自己习惯翻。不过其实咧，另外一个感觉都几好嘅，即系譬如寻日喐完啦，咁你 feel 到咧今日好似都虽然攰，但系咧你觉得好似即系唤醒咗啲肌肉咁样， 出咗身汗。啲人成日话出咗身汗就好舒服。 系啊，你都有啲想啊，不如其实 keep 住有呢种感觉都唔错，即系 keep 住有呢种肌肉被唤醒嘅感觉。但系我相信如果你成日都有做运动咧，就唔会好似我今日咁攰啦咁样咯。莫莉咧， 我反而觉得心态上面转变咗好多。 系啊， 我以前系真系零兴趣，亦都唔想发掘兴趣嗰啲人嚟噶，真系噶。我会觉得喂，我已经好多嘢做，我打机，我睇电视，我睇剧，不停追嗰啲台剧啊、韩剧啊嗰啲，已经。 即係已經做同埋做嘢，已經嘥咗我好多嘅人生時間啦，即係我會咁樣諗。 係，其實係我都覺得做嘢，因為人生好多時間你都係要為揾食啊，我覺得個個都係要為揾錢，而付出咗好多你嘅時間咯。 係啊，跟住但係而家又發現即係。其实我想是近呢几年啦，越嚟越发现有好多嘢唔同咗，我就觉得我自己好似真係唔可以，即係成日听人讲我会搵多啲兴趣。跟住我就发现係我觉得我自己好似都应该想学多啲嘢。咁所以我有呢啲 M 出现啦，因为呢啲 M 跟住令到我真係学识咗好多我冇諗过学，或者会睇下有边啲嘢係真正令我有兴趣。因为我觉得係短短嗰几个礼拜里面可以令到我知道多少少嘅时候，从而睇下我对嗰方面有冇兴趣？咁例如咖啡，我哋可能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啦。可能但我自己嘅概念就系以为最贵嘅咖啡豆依然都系停留喺猫屎咖啡豆呢一个类别噶嘛。 唔系噶， 但原来已经唔系咯。即系我同佢哋， 但点解要饮猫屎咖啡呢？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咯。 佢就话特别香噶，唔知点解。 我真系谂起都觉得核突，我唔想饮。 系啊， 你请我都唔会饮。 系啊，跟住原来而家就已经唔再系猫屎咖啡最贵。原来有只豆叫唔知艺。忌豆定忌艺豆咁样啦，咁佢话嗰只豆原来已经系全世界最贵豆，即系如果我唔系去了解多啲话，学多啲啲嘅话， 全世界最贵只豆你系记清楚人哋个名啦，咁都记唔清楚。 咁所以我咪继续学咯， 都要学识呢样嘢系咪啊？都要知啊系咪啊？ 系 咯， 系即系譬如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嘢，咁我亦都希望每一年都话，我希望自己可以有啲进修或者增值自己啦。即系如果唔系，就上年唔会走去考个 P 牌翻嚟啦，即系车。同埋咧， 结果咪撞。 喂，冇讲我可以讲 啲 收 嘢， 但 系呢一个系 你讲俾大家听你嘅语嘢啦。我觉得新牌点都试过，嗨下撞下噶啦。 系呢个系嘅，但系同埋我冇谂过，原来嗰下嗰个心情系咁震撼嘅。 我都估唔到，我能够目击呢一幕。 你仲要系轻强咋？如果大撞，你个心情重震撼啊！我话俾你听， 系我又一来惊啦，二来嗰种我唔知道成个人即刻冻晒， 你会吓到完全唔识反应嘅。如果真系大撞， 系我嗰下已经唔识反应啦。 你 轻强 嗨下 咋？ 系我快上车啦，你 系啊，仲呆企喺度。咁跟住之后，同埋咧，我觉得我最大分别嗰样嘢系咩呢？我以前就系睇娱乐版新闻嘅啫，跟住我系近我咧五六年开始咧，我会睇多啲新闻啊，系啊，即系做啲副刊啊、新闻啊，即系唔再系第一时间就系睇娱乐版，睇完就买低。 系， 我会每一版都会睇下。 呢个我都有随住年纪，我都有呢个转变，系啊，我都留意多咗时事啊。以前就唔鬼理嘅，净系睇娱乐版八卦嘅啫。我都会睇，我仲要睇几份唔同嘅报纸，最少都睇两份，即系两份立场唔同嘅，我自己去睇完就自己去分析一下佢哋大家点解会咁样讲咯。 系，我仲会睇埋咧，我好中意睇咧其他地方嘅地区新闻，例如系咩，譬如台湾咁计啦，即系佢哋可能会突然间，佢哋自己都会有自己本地新闻噶嘛。 系啊， 跟住可能突然间话新 个个地方都有本地新闻噶啦。 系啦，我觉得因为好得意噶， 真 系 俾网你激死。 佢哋唔系因为佢哋可能唔知系咪地方大啲，即系譬如其他，譬如加拿大或者其他世界各地 佢哋多啲省多啲市。 系啦， 我哋香港细嘛。 系啦，佢哋预计新奇好多噶，即系譬如话啊，今日新北市可能有个人以为自己撞鬼，点知原来有粒饭喺只眼度啫，即系例如嗰啲咧，都系一个新闻嚟。但系我就会发现，哇，原来你睇多啲唔同地方嘅新闻咧，你会都会觉得自己扩阔咗好多嘢，冇谂过嘅嘢，哦，原来真系会世界上出现。 所以我觉得阅读系好好咯，咪系咯，你睇新闻或者睇书系真系增长你嘅知识噶嘛。 不过我觉得可能都系因为慢慢咧人大咗，可能有啲危机感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可能你唔会觉得即系你要同个世界接轨咁重要，或者你要识咁多嘢咁紧要，即系你会觉得吓咁、啊、我有时间咪做啲我想做嘅嘢咯，即系要 relax。要娱乐咁样啦，咁你睇剧，你睇爱情剧，自己幻想一下。咁但系而家你可能就会，不如睇下一啲即系学到嘢噶啦，即系既然娱乐，但系可唔可以都有啲知识性嘅嘢可以吸收到嘅咧？可能你就好惊会唔会慢慢好快就，我唔知系慢慢定好快啦。总之慢慢又好，好快又好，就会俾嗰个社会淘汰。 其实睇你点睇嘅，就算睇爱情韩剧咁。 你睇下睇下，你都會學到一啲韓國人嘅當地文化，你唔知噶。你睇劇都學到呢啲嘢嘅，睇、你嘅出發點係有冇學嘢嘅心態去睇啫嘛。 所以其實個年紀大咗咧，真係慢慢你會即多咗危機意識，你個人好似想知道多啲嘢，唔想再即停留喺以前嘅自己度咁。 危機其實唔係淨係依方面，喺好多方面已經出現咗啦。 到底係啲咩咧？一首歌翻嚟同大家傾下。 几多山脉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枕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向百度不侵， 别太天真， 百度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You're drowning a thin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谁泄漏？慢慢让智商失救，神神话话终于听够接受，不多后实现责甲级成就。 希望我哋都做到呢首歌嘅歌名咁啦。Rubber Band 最新派台歌曲《百毒不侵》。我哋系咪讲紧呢个中女嘅危机啊？ 唔系，我又想问啊，作为一个中女，有乜嘢最俾到你哋安全感呢？ 钱咯， 系啊，你知唔知我以前唔觉噶？因为我成日都话我以前唔储钱噶嘛。 我都系啊，其实、我终于明白系唔啱噶啦。 你几多岁开始先至醒觉啊？ 吓、我系早呢一两年先知嘅，近呢一两年先知。 双子座关系其实唔关年龄事啊。 我真係對錢冇乜概念嘅人，因為可能成日都不停有工作嘛，咁你個個月都有錢揾，雖然我哋唔係有固定收入嘅人，但你每個月都有工作，你就唔係好覺咯。咁當近，尤其是依半年更加覺，原來哇冇儲錢係好大鑊㗎， 係 咯， 所以未雨綢繆幾咁緊要咧。 我知啦，我而家好慳㗎啦，其實 好後悔啦， 好後悔啊！ 所以我咪叫你買 石屋都係三同鞋，買咗幾廿年， 賣咗嗰啲唔用嘅衫、唔著嘅衫去咯。 嗱，不過我見證住 Leo Leo 真係慳家咗嘅，因為我記你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一齊去廣東食飯啊 ？Leo Leo 都點解你呢個的士可以平啲㗎？佢開始計過， 係啊！我以前係唔知價㗎，我而家開始知價啦。 係啦。所以真系嘅，我 feel 到嘅。咁、但系我悭家做个靓靓嘅，我谂我大概五六年前到啦，就已经开始觉得嗰个危机感咧好重啊！你随时可以好多嘢都危危乎，一夜之间就突然间话冇就冇咧。跟住，但系我自己又不嬲都唔系一个储到钱嘅人，于是咧就只能够逼自己储钱。咁点样逼自己储钱咧？就会系买一份基金咯。跟住之後就你一定要供嗰份基金，所以就變相你每個月一定要抌錢落去。咁跟住之後就從而因為咁樣嘅時候，希望老咗嘅時候都有少少嘅積蓄可以用。 我都明白其實係好㗎，因為我其實大概十年前到咧，咁我有個朋友做保險嘅，咁我幫襯咗去買一個投資嘅儲蓄嘅基金啦，即係你都要揀啲投資係行列嘅。咁但係每個月要捐供1000蚊嘅啫，好少嘅啫。咁我後屘我中間成日話，我不如取消佢啦，供嚟做乜嘢啫？嗰1000我自己儲啦咁啊。咁我投資又唔係好有錢賺咁啊。咁佢成日都唔俾我取消我朋友。咁結果到咗過去呢幾個月咧，真係儲咗好多錢喺度，佢俾我取消啦。我話依半年我冇嘢做，冇收入喎。佢話跟住取消啊，原來真係又儲咗一嚿錢喺度咯。咁你可以幫到你自己解決下燃眉之急咁喎， 所以我相信 原來係好事嚟嘅， 好事 啊！我之前成日話要取消，佢唔俾我取消啊！ 相信好多人應該同我同靚靚一樣嘅，即係好多時都諗住唔儲錢或者你賺幾多啊，使曬佢啦咁樣。咁但係又或者有啲人又好想努力去儲錢，但又唔知用咩方法。咁我都覺得你一定要揾一啲嘢去逼自己儲錢。你又或者你叫你阿媽開一個户口，你定時定候你無論點都一定要塞啲錢落去，而你阿媽去負責幫你mon住你嘅。即係總之係揾一個適合你自己去逼到你自己去儲錢嘅方法去幫自己。係啊，真係你唔知道。 呢個我又 OK 喎，因為可能細個有呢個儲蓄嘅習慣， 呢啲性格天生 㗎，係啊係啊，即係我細個已經好中意儲埋嗰啲利是錢，然之後俾我哥知道咗咧，就會敲詐，喂，使乜咁多錢喺度咁樣？咁我就唔知啦，我就細個已經有呢個中意即係儲錢嘅習慣。 我唔 係 㗎，我由細都好闊佬，成日請同學食嘢啦，買嘢送人啦，我就係嗰啲咁嘅人咯，自己又買嘢啦咁咯，好鬼闊佬咯，我係。 但我又唔孤寒嘅，我又唔算。即 是我闊佬自己又闊佬人哋，系啊， 咁明顯啦，你俾你阿哥咁樣敲詐咁多年， 系咯， 都唔會孤寒喺邊啦， 系都係危機咯。 但我又發覺好多女士咧，最緊要係有層樓係自己名，佢哋就好有安全感啦。你冇發覺咩？好大部分人都會係咁嘅，因為佢話你做打工，就算有雙手可以打工食幾多都冇所謂，但你有個有阿姐頭咧，啲阿媽由細都同我哋咁講噶。即係有層樓話好重要，好重要㗎，搞到大家都成世都話要買樓、買樓、買樓、買樓，係咯。 咁因為香港實在太奇怪的地方嚟，因為你如果真係出去租嘅話，你分分鐘嗰嚿錢，你攞嚟供可能都差唔多價錢。嗱，當然啦，前設就係你有嗰個首期啦。係 啊， 但係你已經可以慳翻好大筆嘅咯。如果你唔使租屋嘅話，咁又或者你會成日感覺上面佢好似會一直升到天價，你好似感覺唔貶值喎。嗱，不過當然啦，今年大家又話哇好動。 系咁，始终有个价值喺度啦，系咯，系咯。我最近都有个朋友同我讲，因为佢都成两年失咗业，咁佢话好彩层楼以前后生就死悭死抵卖落咗，咁而家佢话咪食少啲咯，搵少啲咪，起码又佢唔担心住咯。 呢个真系， 佢话就算食饭都有人帮到佢，我嚟你屋企食饭又得，每日朋友屋企食饭都仲 周围黐系嘛， 系咯，都梗有人帮到嘛。 但而家就真系好难咁样讲咯。你话如果我旧年买咗层楼，咁跟住突然之间经过呢段时间，即系自己，譬如收入又唔稳定咁样，咁我孭住层楼喺身就惨啦。 就惨，即系佢哋嗰啲供完咗就系咁啦。但系个个都挨咗好多年先供得完嘅。 系啊， 咁同埋以前嘅楼价同而家又差天共地， 系啊，所以而 家我就唔会有呢个諗法啦。除非真係有好多钱啊，医生啦。 因为我觉得女仔同男士唔同啊、嗯、女仔去到年纪大啲呢係会有多比男仔多危机嘅。 嗯。 因为女仔又要你啊样貌又唔够人啦、 啊。 身材又唔够人啦。咁点同人哋斗呢、 啊、 如果冇个钱旁身或者冇层楼或者靠生咗小朋友就靠仔女。 啊、 但其实所有嘢都靠唔住㗎喎。就算父母佢都有一日会先你而去㗎喎。佢、嗯、唔可以养你一世㗎喎。老公男朋友都可能会变心㗎噃。仔女都未必一定要养返你㗎，你都可能生个五翼仔五翼女㗎。 啱、嗯、啊。 所以女人我觉得就算要搵安全感，所以点都要靠自己，唔可以依赖以上依寨人嘅。 同、嗯、埋可能呢就係、是、呢女性嗰个嘅活跃周期啊短过男性。因为成日好多人都会觉得㗎，你去到差唔多40岁到呢，你好多嘢已经都未必有一个机会或者有个可能可以做到㗎啦咁样。嗯、即係个感觉上面系咁㗎嘛。 是 但系呢男仔嘅话呢，譬如你事业拼搏嗰啲都系㗎、嗯。你会觉得四五十岁仲可以系一个高峰期。 大把时间啦嘛。 对啊，但其实女仔嚟讲可能你40岁到你已经觉得喂你已经都尽尽地 了。就或者女人成日觉得自己哦自己老啦又唔靓，就算你后生几靓都话自己唔靓啦。 是 即系变咗好有危机感咯，同埋冇咗自信咯，其实 系走去整容啦咁样。 系咯，越整就越衰啦。其实我觉得女人一定要有自信系好重要嘅、 嗯， 但佢哋嘅自信又好惨地嚟自好多方面。 系， 因为你我有样貌，我咪好自信咯，系咪、嗯？我有身材，好自信啦。所以女人一定要帮自己揾自信咯，我觉得。 嗯，所以其实头先 即系男人都系嘅，唔一定女人。不过我哋今日讲紧女士啫。 系啊，即系莫莉讲嗰个谂法咧，我觉得即系女士们唔可以系咁。谂噶啦，即系唔可以觉得自己三四十岁，然之后就好多嘢都已经已成定局啦，咁样冇得再发展。因为我最近睇咗一套《docu》咧，咁佢里面都有讲一个女士咧，佢好似系去到40岁定40岁头啦、嗯，突然间佢觉得有一样嘢令到佢好想。即係想伸張正義啦，咁、嗯、跟住佢真係走咗去讀律師喎、嗯，讀 law 喎。咁當然你第一個反應可能會覺得吓，唔係嘛？你讀得 嚟 都 唔識 㗎，係啊。最後佢就真係成功咗攞咗呢一個學位咯。咁我唔理佢之後係咪即係靠呢樣嘢揾食又好，或者佢點樣啦。但係我覺得。起碼即係無論只要你有嗰個心，你就可以即係盡量去做，就應該都會做得到嘅。唔好即係潑自己冷水。 同埋我覺得就係因為其實每一個女性，不論你結咗婚或者未結婚都好， 嗯、 一定要有自己一個揾食嘅技能啊。咁、 嗯、 你當你有揾食嘅技能嘅時候，你個人就唔會咁彷徨，有咩事發生嘅時候，你先會有自信啊嘛。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有時女性唔係話。要做家庭主婦唔好，但我覺得都要有自己一樣謀生嘅技能嘅，係、 嗯、 咯，因為你唔可以個生活完全依靠曬另一個人嘅，咁、嗯、你咪變咗日積月累，你咪好冇自信咯。 冇錯啊， 同埋又同社會脱咗軌咯。 係，所以即係有時就你會諗啊，最壞嘅打算係點樣樣咧？最壞嘅打算就係得翻你自己一個嘅時候，你都有手有腳，你應該係有一個求生或者一個自己揾自己食嘅能力噶嘛。 因為你有求生能力，先有自信。如果唔係，好多女士一離婚或者屋企。发生问题就好彷徨噶啦、 嗯， 我点生存啊？我点养啲仔女啊？或者有时有啲老公好衰嘅，一毫子都唔负责噶嘛，系咯，都见过呢啲人。咁你女士冇谋生技能，所以咪会彷徨，就会冇自信咯。 系，所以咧，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去到呢个年纪啦。咁我最近逛书局嘅时候，我买咗一本书咧， 嗰啲咩40岁前要做的事、啊， 唔系，佢个书名写得好好嘅，所以我买。佢就话咧，当你又忙又美，即系又忙碌啦，又靓。嘅时候咧。何惧患得患失？因为患得患失呢、嗯、四个字， 我睇唔得啦。 点解啊？ 我又唔靓。 唔系啊，佢里面就系讲咩叫做忙同埋咩叫靓咯。系啊，就系、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女人。 嗱，呢 个 就 系 冇自信嘅表现啦，莫莉、 啊。 你咁样系唔啱嘅。 咁你就好容易患得患失 啦。你要话俾人话俾自己听，我莫莉有我自己莫莉嘅独特嘅美。 系啊。 喺呢本书个封面个名写得衰啫。 冇人叫你同 Kitty 比较。 我借本书俾你睇，不过等我睇完先。

敢时刻，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同 Nell 讲下呢个中女嘅危机， 点样化危为机啊？要 得唔得咧？有冇可能咧？ 其实得嘅，头先讲嗰啲嘢已经系好好啦。不过有时我都明嘅，有啲譬如有多女士结咗婚，又要全职相夫教子，又要照顾屋企，又要照顾小朋友，其实好难再去揾一样自己谋生嘅技能嘅。咁但系我觉得当啲。当你做緊呢樣嘢嘅時候，其實可以去學習囉，或者你要不停令自己學啲嘢，唔好喪失咗同呢個社會接軌嘅機會。係係啊，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大咗之後，你咪可以嘗試慢慢去入返社會度做嘢囉。 有樣嘢我而家已經驚緊㗎喇。 驚咩呢？ 我好驚呢，我唔知你有冇發現，人越大呢，好似對一啲電子儀器或者科技上面嘅嘢呢 有抗拒。 唔係抗拒啊，你好似呢 學極都唔識。 是啦，你开始越来越不学识，学不识一些新的东 西。其实。 例如有譬如有些什么 software, 它突然 update 了之后啦。譬如好像现在我们用的家用电脑，它之前不是转了一个新的款的，即是我们公司的电脑都是啦。会突然间发现，哦，我学的时候识的，或者我见到的时候粒掣都好像。为什么平时我用的时候不是这个位置的，为什么不同了呢？又或者。 你适应能力比较差啦。 是啦。又或者电话方面，那我就会终于明白为什么即系成日会话阿妈，或者会话一啲年长啲嘅人就系话，喂，佢哋成日点解用开嗰一个嘅电话就用嗰个电话？可能嗰啲网上理财嗰啲啊，佢哋唔识用啊。我有阵时揿嘅时候，我都唔知道自己揿紧啲乜嘢啊。即系所以我就会觉得原来系难嘅。 我觉得唔系难，我觉得系睇人嘅性格啊。你有冇求知欲啊？ 或者怕新？ 或者怕新系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咧，我系一个好有求知欲嘅人嚟嘅。有咩新嘢呢？我唔識啊嘛，我咪學到識為止啦，或者我自己慢慢研究，慢慢睇，或者再揾一啲後生朋友教我，咁教我一次，我咪會識咯。就有啲人係嫌麻煩懶，唔想去學啊，其實係係咯，或者即係撇除蠢呢個問題嚇。 我承認我應該係蠢嘅，因為其實最簡單嘅，你由一個可能 A 字頭嗰個嘅 software 嘅電話轉咗去第二個一個三果品牌嘅時候，你已經所有嘅格式唔同曬噶啦嘛，你就會用多咗好多時間去學或者電腦都係咯，我用咗一個三果品牌電話之電腦之後咧，我發現我真係全部嘢唔識用㗎。 我有依個轉折期，嗱初頭我都係用 PC 機嘅，跟住我就轉三果嘅電腦嘅。咁我初頭好早期試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困難，完全摸唔明。但後屘用咗電話之後咧，其實好多嘢好類似啦，我就開始識啦。咁我跟住再不停去問人。咁我自己變咗，我就係淨係用三果個電腦，唔識用另外嗰種電腦啦。係啊，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每一樣嘢都真係要繼續學。 其實你俾心機去學，你就得噶啦。其實就算蠢嘅，你學多次幾次啫嘛。 電子嘢會真係佢 update 得太快啦。 係啊， 係。不過大家唔 even 我哋用緊嗰啲 apps 都好不停更新㗎，係 啊， 好多新嘢㗎。係 啊，但係我覺得唔好恐懼。係 啊，等於嗰日我話個朋友咧，仲撳住嚟喺度講留言，我話你撳一下。讲完先再揿噶啦，而家唔使揿住噶啦。咁佢话吓系咩？我唔知咁啊，咁我咪又示范俾佢睇咯。咁大家又学识咗嘢。咁我学识又会同啲朋友分享，大家又好开心。系啊， 就系咯，就系。总之呢句嘢真系人越大嘅时候就越嚟越 handicap。 唔系啊，你系自己令自己 handicap， 你一定要逼自己学啊。系咯，同埋你咁先得噶嘛。咁你先可以同呢个世界唔脱轨。唔脱节，咁你先会有自信噶嘛？ 放心啦，我只系惊啫，我未去到头先所讲嘅地步， 抗拒 系啦，未去到抗拒嘅，系啦，惊将来会系咁。 其实我发觉好多老人家系抗拒，等于我阿妈都系，你教佢用呢、這个，喂，俾呢部手机你试下啦，哎呀唔学啦，用俾咗翻旧嗰部嚟啦。咁其实自己唔肯去学啫嘛，佢学好识嘅，我阿妈聪明过我啦，系咯。 呢个性格，我觉得都有啲同性格有关，因为 嫌麻烦，其实 嫌麻烦系，譬如我以前即系我好后生啦，我以前即系十几年前，我未用三个电话嘅时候，我都有啲抗拒智能电话噶，即系我唔使啦，其实我够用啦，咁样即系你一个够用咁，人哋冇嘢好讲噶啦。 因为我要走在潮流尖端噶，你明唔明啊？我乜嘢都要贪新，咁新嘢我就要学噶啦。 咁呢个都系性格同心态 系，尤其是我做呢行，我更加要逼自己唔可以咁快out添啦。 系咯，不停要留意住外面嘅世界发生咩事啊嘛。 即系除咗心态，我谂仲有其他，即系你话去到即系中女嘅阶段啊，咁样点样令自己即系 keep 得好个状态都好紧要。即系除咗你周围去即系学新嘢啊，或者唔好觉得 唔好忽略咗个外表。 系啦，外表其实都系紧要嘅。 系啊，尤其是已经本身冇乜知识嗰啲，系更加要。 系，唔系嗰个健康。 嗱，我冇望住你讲噶啦。今次 我覺得我自己仲有知識啊，比較自信難得地。 我哋講下健康先啦，係啦，都知唔知識啦，即係健康都好重要。如果冇咗健康或者你冇咗嗰個體力咧，咁可能你心態好想做某啲嘢，你都未必可以 handle 得到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女人係應該即係你話咩中女三寶啊，手袋裡面有頸巾有暖水，我覺得都唔好怕人哋點樣講啊，呢啲係必須要嘅，你防曬，你唔好即係以前咧我都會擔遮噶嘛，即係太曬嘅時候，因為我好怕即係曬黑啊，跟住又著斑啊，咁身邊啲人就會笑我。即系阿婆咁样啦，咁我初初都会介意嘅，即系我觉得应该要阳光啲，即系俾人一种好不拘小节嘅感觉。 黐线啦，晒到出晒着斑，你救我啊！ 系啦，后屘我就觉得唔好啦，算啦，我就悭翻啲打斑嘅钱啦。 系咯， 系啊，呢个真系要即系自己好好保养。 系啊，所以你有自信先会唔会俾人梳摆到噶嘛？其实好多无知苦儒就系因为冇知识、冇自信，先俾其他人梳摆噶。你明唔明啊？ 你睇咧几勤力护肤就知啦。 系啊，即不能。懒啊！ 系啊，我都觉得唔可以懒。 所以除咗保养自己，亦都要不停学习，所有嘢都唔懒得嘅，系啊。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落，从呼吸有罪名，绿色在我。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终要为着明日捍卫。坐下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怨结，想记住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坐。等于 思绝望时请点播。绝望时请点播呢，我即刻諗起啊，咁如果中女呢其实都唔应该即係有成日觉得好有怨妇啊绝望嘅感觉，咁样都好大件事啊。 咁会影响咗你自己心生啊，我觉得。 係呀係呀。我觉得好怕呢，就係可能其实有啲人未必去到嗰个年纪啦，即係本身性格。 已经话自己老㗎啦，有啲人根本都未到有牌啊。 成日有嚿乌云喺个顶嗰度呢，即係好似好多嘢都唉冇。 所以不能充满负能量。 係呀，最紧要係有希望同埋即係有嗰、那个即係嗰个快乐嘅感觉都好紧要啦。 但快乐感觉系源自好多好多嘢嘅，其实又好难完全百分百要快乐㗎。 即係讲 就容易。除非你各样嘢都好顺利㗎。 我发现呢，原来人冇咁執着啦，或者冇咁对自己要求高呢、你会舒服。 但有啲人性格又生成系咁又好难改嘅。 所以每一样嘢佢都真系要同自己倾偈，同自己讲话呢样嘢你已经做得好好㗎啦，唔好太咁執着啊。 我都有少少呢方面嘅、我成日都唔想自己做错任何嘢或者犯错，尤其是工作上面咪成日要鞭策自己，就俾咗自己好大压力囉。係呀，唔想自己出任何个错喺工作方面。 係呀、又或者可能即係好多样嘢嘅，除咗工作之外，譬如有好多嘢嘅，例如你今日可能搭唔到呢班车 ,miss 咗一班、你又会可能会好自责，我行快两步咪得 囉。我又唔会话呢啲嘢，我唔会㗎，我只係对工作好嚴謹，其他嘢我就好求其嘅。 有啲人真係會佢挑剔自己，挑剔到會咁㗎。係囉，咁所以其實你會喺度諗就你過咗幾分鐘啫，咁你都未遲到，咁其實就 OK 囉。 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對一個年紀越嚟越大嘅女性啦，好多喺呢方面都會有好大嘅轉變嘅。即係譬如我問下你哋，由少女到而家步入中女啦、或者越嚟越近到中女啦。朋友嘅定义，朋友嘅重要性喺你心目中有冇改变啦？ 有，我成日都话细个嘅时候挂住拍拖就会即系忽略咗朋友咯，即系真正有异性 冇人性。我讲朋友啊，唔系男朋友啊， 啲 你啊真系有异性 冇人性咯，就唔系话挂住拍拖就唔理啲朋友咯。但系真系大个咗，你经历咗好多嘢之后，你就发觉朋友系即系。如果真系深交嘅，佢真系可能系一世嘅朋友。 系，但系个朋友又好容易出卖你，有冇俾朋友出卖过啊？ 我真系冇、啊，或者 哇， 得咗 啦，你真系好啊， 好彩、 一次都冇。 我或者我唔知啦，但我真系冇咯，即系我冇因为试过话啊， 任何事情都冇出卖过你。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冇啦， 真系冇 啊！ 咁你好幸运，好幸福、啊。我可能未遇到咧，我都唔想你遇到。Touch wood 我呢咧。 我反而人越大呢，朋友圈收窄得越嚟越厉害。 Me too， 系啊，我都系。 以前我对住十个朋友都会讲，哇，你知唔知我最近乜，就会开始畅所欲言噶啦。而家大个咗之后呢，我会宁愿唔出声，我真系同只系可能一两个人讲，或者唔人哋唔问到我，或者唔讲开嗰件事呢，我系未必会讲。同埋。你越嚟，我自己啊讲紧，我自己越嚟越唔识得同人分享啊。分享嗰样嘢就 系 分享自己嘅感觉啊， 系，因为 尤其是呢两， 我唔够胆，其实系，亦都我觉得冇必要啦，因为唔系我自己好信得过个人，我又唔知真系信唔信得过，就算系信得过，佢呢十年唔反你啫，唔代表佢第十一年唔反你噶， 系啊，即系衰啲讲句叫做越嚟越小心眼做嗰个人，你会好惊咯，你会觉得，唉，其实同埋做咩讲咁多嘢俾人哋听咧，即系会系咁，同埋我嗰小心眼同埋另一样嘢就係我想讲俾你听啫， 你會唔會轉個頭？其實覺得我好煩，即係可能我見到有啲朋友係咁啦。 諗考量多 咗，多咗好多，係即係人哋可能唔想再聽你講噶啦，你唔好講啦，即係會諗多咗好多呢啲嘢咯。 係，我都會有呢個情況，同埋我啲朋友我越篩越少，越篩越少啦。我覺得有啲我都唔需要嘥時間再去來往啦，何必咧？係啊， 或者可能即係自己會分得清楚咗咯，即係有一啲朋友，譬如你識咗好耐嘅，你同佢經歷咗好多嘢嘅，即係你都知道。 咁點都有一兩個呢啲人嘅， 咁呢啲咧你可能就會即係知道係最重要嘅。 嗰啲係幾乎係乜都講得嘅人嚟嘅，暫時嚟講係咯。咁但係梗有一兩個呢啲有冇啊？冇咧，你 係啊， 都有嘅，但係唔係以前哇呼朋喚友好多噶嘛？係 啊， 因為同埋可能我個社交圈都又闊啊。我又做娛樂圈，其實我見到太多人俾朋友出賣嘅事情發生啊，變咗我好驚啊，係咯， 可能冇乜嘢可以俾人出賣，有乜價值？ 唔係㗎，有啲人係中意無風起浪㗎，有啲人冇嗰啲嘢。我都話我唔怕人講是非啊，講是非都係我有做過嘅是非嘛，我最怕啲人作是非啊。你講是非唔緊要㗎，你學得準就得㗎啦，係咪？你但係你作是非咁先大鑊喎。但係有啲人真係可以作嘢禮橫折曲㗎嘛。我真係面對過好多呢啲人啊。 又或者可能唔係自己經歷㗎，但係你聽到嘅時候就會覺得你會突然間代入咗落去咯。你會覺得嚇咁會唔會嗰個下一個就係自己咧？咁所以就盡量就會好驚而起一個。好厚嘅安全城或者安全嘅墙俾自己咯， 系啊！我真系见到一个咁嘅人咧，可以喺唔同嘅朋友，我同 Kitty 讲莫莉，同莫莉讲 Kitty， 同阿 Neil 讲莫莉 Kitty， 即系有嗰啲咁嘅人嘅，我真系见嗰啲咁嘅人。 哦，咁都有， 系啊， 即系 我冇 原人情， 佢冇原因要去做呢啲嘢嘅，其实大家都系好朋友嚟嘅，当佢。佢就係鍾意做呢啲嘢，啲人係變態㗎。係。係啊，梗有呢啲人㗎喎。咁有啲閨蜜梗係鍾意搶人老公搶人男朋友㗎。 嗯。 你又冇撞過啦。 冇啊冇啊。 我真係見得多啦，真係唔關我事嘅，我都眼見其他朋友遇上好多呢啲情況，係好恐怖㗎喎。 嗯。 係喎，我真係見過一次呢，有個朋友我認識咗好耐嘅。咁佢個女朋友我都認識好耐㗎，大家都知佢一 pair 㗎啦。咁、那個男仔似時有時成日都搵我飲下嘢嘅，咁、自己出嚟又永遠同唔同個女仔㗎喎。咁我就識做啦，唔關我事，唔好理人咁多啦。因為佢兩個男女我都識嘛，咁出嚟嗰啲咪當普通朋友啦咁咯。咁結果原來其中有一次有一個咧，同嗰個女朋友咧係閨蜜嚟噶，兩個係好到要一齊去廁所都要一齊去嗰啲嚟噶。我試過一餐飯咧係去三個人坐喺度加埋我，仲有其他朋友。若无其事，因为嗰个另外个证人女朋友系唔知咯，系啊，但系我喺侧边我知啊嘛，咁、我睇到哇，真系好恐怖、你有个咁嘅闺蜜喺你身边、佢原来已经钳咗你个男朋友噶咯， 但 系 你 仲要去厕所啦，两个一齐好 friend 咁去厕所嗰啲，我真系睇到系咪好恐怖咧？我就见到好多呢啲，又觉得啊，令到我咧就冇乜信心咯，对人。 可能就系因为某程度上，可能呢啲叫做睇到人哋受伤害， 系啊， 自己受伤害。 其实唔关我事，但你 就唔敢。 我好憎做咗蠢人啊嘛！你同我做紧闺蜜，你钳咗我男朋友，我都同唔知，仲要同你咁 friend， 系咪？我好憎自己做啲蠢人啊嘛！ 不过呢啲都系经历嚟嘅，你冇呢个经历嘅话，即系 我唔想有呢啲经历啊！其实 系咁之后先有咁点啊？你宁愿早啲受。受伤定系之后 唔关我事，梗系人哋嘛，所以我咪更加小心啦，要系咪啊？ 就系避免自己会 避免自己发生喺啲身上嘛，所以真系要睇人睇得好小心咯、 所以其实都真系嘅，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嘅时候，所有嘢我觉得都即系如果总括嚟讲啦，所有嘢咧都应该即系第一就系令自己快乐啦，即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顺自己嘅心意啦。第二咧就 系 我觉得可以即系生活得有即系叫做细致啲，即系你拣朋友又系啦，即系拣身边嘅人。又系啦，就甚至系一啲生活上嘅细节咧，我都觉得系可以，所有嘢都细致啲。 同埋，我觉得同埋要学识，就算以上嗰啲唔好嘢发生咗，要学识放得低，千祈唔好放唔低，同自己过唔去，系啦，佢死好过你死， 系要有希望， 冇错。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渐刻在他面容，学懂更珍惜小幸福，叫那日月年治愈疼痛。 新一章不发梦，不执意感情中，他错发太多心血后看透。当青春不够用，吹一片轻熟风，转眼智慧满山，路上步步有风，妙龄淑女。 黄浩仪嘅轻熟女，咁我哋今日讲咗轻熟女啊、中女嘅心态啦。十一点半钟新闻之后咧，我哋会有 Neo Neo 有情牌。 冇错， 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犀利啦，有玄学家 Master Choi 睇下佢指点下我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本港疫情，要求抵港外佣到酒店进行14日强制隔离，抵港之前进行病毒测试，相关费用由雇主支付。另外，船员抵港之前要在出发地进行病毒检测，结果要呈阴性才可获豁免检疫。机组人员亦都要提交深喉唾液样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现阶段维持限聚令的50人限制，会检视限聚令和限制食肆等规例，方向是收紧措施。被问到书展会不会取消，主题乐园会不会再关闭，陈肇始表示，整体来讲，社区有传播链和不明源头的感染个案，就要全面检视社交距离措施。原则是不戴口罩的活动风险较高，多人聚集亦都不理想。本港新增1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包括9宗本地个案，当中5宗未找到感染源头。包括一名住在安老院舍的85岁女长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社区传播链很厉害，一日之内出现多个源头，可以形容为第三波爆发。他担心出现社区大爆发，认为限聚令等的措施应该要收紧。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明天起，港口卫生科会强制所有经香港机场抵港的机组人员和船员要到亚博馆采集深喉唾液样本。本港出现首宗涉及安老院舍的确诊个案， 位于慈云山的涉事护老中心要暂时停止所有探访安排。有院友的家人表示只能够隔着玻璃和太太对话。黄大仙一间中学、香港演艺学院都有学生确诊。另外有多间学校表示学校的学生、教职员的家人初步确诊，有学校自行停课14日。有报道指铜锣湾维景酒店将会用作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临时办公室。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和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晚上到维景酒店视察。有湾仔区议员较早前表示收到湾仔警民关系科确认，明早铜锣湾维景酒店将会有国安公署开幕仪式。铜锣湾道至礼贤里一带星期三凌晨12点至到中午12点正会有交通改道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106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79点，跌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54， 瑞士法郎 0.941，加元 1.358， 人民币 7.015， 英镑对美元 1.258，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94.12 美元，卖出 1794.95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支票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来自近排热播的韩剧由金秀贤主演的《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里面的作品，先由榜占第10位 His Your Call。 今晚的前我也给他终于去年那里不明那么个应能够歌没错过那年都得打扰别人歌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收视报捷之外，听讲入面金秀贤都有好多裸露上身的镜头，希望今次就不会揽住条这个毛巾去冲凉了。本周新登场占第10位 His Your Call。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音乐情人联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R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包罗万有，包括艺术及文化、 维多利亚城。 今日见到嘅邮政总局已经系属于第四代啦。 少数族裔。 Gurkha History Makers and Nepalese Origin in Hong Kong。 仲有社区人士嘅自选题目。 点解叫马桶咧？又唔叫猪桶，又唔叫牛桶，偏偏叫马桶咧？咁 社区声音，网上收听，无限精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八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嘅主持有佢啊！ 我何锦华。祝轻谈千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千唱不夜天。 二台夏日心啊分，周末节目同你玩得好认真。Begin. 想游学全世界应该要有什么心态啊？ 一字记住，心，只要有心，没东西可以阻到你的。听不听到啊？ 我听到好澎湃的瀑布啊，我还听到好多人啊，哇，好有文化特色的市集啊。 看住先，这样都听到咩？ 听住逢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十至十一，子豪主持的游学全世界，你都可以听到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 Nell Nell 友情牌。 晚嘅敏感时刻咧，我哋有呢个友情牌嘅环节。 冇错啦，我今日呢个朋友咧，其实咧同佢个外形咧有啲反差嘅，因为佢又读翻书啦，又喺外国住过啦，咁又后生啦，咁但系佢个职业咧，大家真系估唔到嘅。佢嗱，我先介绍佢先，佢就系蔡伟雄先生，咁啊叫阿 John 嘅。咁我通常系叫 Master Choi 嘅，因为佢其实咧系一位玄学家嚟嘅。 蔡师傅， 蔡师傅啊，其实系 欢迎你。 你好啊，大家好。你好， 我一开头咧听完阿 Leo 咧咁讲，我都好奇咧，点解你喺外国读完书，反而翻嚟做玄学家咧？ 其实我翻嚟嗰时候唔系做玄学家噶，我翻嚟咧就跟我爹哋做生意噶，咁我就系做制衣噶，咁就做一啲针织嘅物品啦。咁啊、做做下之后咧，咁去到2008年啦，咁经济欧洲经济唔系咁好啊，咁就真系坐咗喺度凉咗地一年啊，收尾 系 咁啊， 所以就求神问卜啦。 啊、我就问咗个高人，嗰时有位高人啦，啊姓方嘅，方师傅啦，咁佢就话点解你唔做我哋呢一行咁样？ 即系佢一望你就咁同你讲啦。 佢哋 喺铁板神数嘅，嗰时有好多啲武林。被吸喺个台面度，又问你妈咪熟妈，即系阿爸熟妈点样？咁跟住佢做好晒所有准备功夫嘅时候，佢就话：点解你唔做我哋嗰行啊？咁我话：咦，我冇人讲过俾我听，我可以做呢一行、啊。即系 even 我有啊睇过一个师傅啦，咁佢哋都话冇讲过任何一个即系 clue 话我可以做呢行。 系 咁我话：喂，我冇人教我，冇人成我，我识得只系两套散即系好啲即系。功夫仔咁樣， 但你平時都係有興趣嘅，對呢方面不嬲都。 細個好中意睇嗰啲即係星座啊、運程啊，咁、覺得好奇怪，點解可以講到人咁多嘅性格啦？咁之後就都冇去學咁樣，因為覺得未必可以揾到食，只係啲好似興趣咁樣。 但你即係你都係神婆底㗎啦，細佬大都中意。 我唔知點答你啦。以前都中意睇嗰啲即係雜誌入邊嗰啲運程嗰啲，都好中意睇嗰啲咯嚇。咁就真係一路都冇諗過會做咗師傅咯。 係啦，咁呢位方師傅就開啟咗你呢條路啦。係咪佢教你咧？咁 佢我有問佢噶，佢教唔教？佢話佢唔教人嘅。咁啊，但係你OK 噶啦喎。哦嚇 ，OK 喎。我咩叫 OK 啊？喂，你要我出嚟開個檔口咁樣？ 有燈油火蠟要交租。喂，如果真係唔 OK， 好大件事喎！你 但你都要學識咗嘢，有功夫先 OK 㗎。 我淨係識一套叫八字啦。 嚇，即係平時你自己都有研究， 有研究 係 紫微斗數。咁、哦、但係呢兩套唔足以去揾食，我覺得唔足以去揾食啦。 但係當初你係只係睇書學嗰啲八字嗰啲嘅。 八字就有個師傅教嘅，但係佢一路都冇講過俾我聽話，我可以做呢一行。 係，佢純粹興趣咁。 純粹佢話因為嗰時我感情失意啦，咁、我就去學呢啲，咁覺得。啊！如果第时有人真系可以，即系行咗条路，拣错咗伴侣，我就应承我就话，我帮你哋去拣一个好嘅伴侣，等你哋唔好行差踏错，俾、男人伤害又好，俾女人伤害又好，咁即系去做翻人群啦。 但有啲整定噶嘛，你 系 要整定遇到呢个人一个 劫，系咪？ 系咯，我觉得都要认咗佢噶。 我试过嗰时真系帮个人咧，话你小心少少啦，即系佢真系。對你冇咁好啊，尤其是喺身體健康方面都即係對你有好大影響。咁後屘佢都拍咗一陣間，佢都有聽，因為佢自己都覺得身體自己唔好。 係，我即係兩個人真係會有影響呢方面。 冇錯， 即 係 一個唔適合你嘅人， 唔適合你嘅人運程好差啊，或者係你突然間好倒霉啊，甚至身體唔好啊， 即係陀衰家即係 陀衰家，湯豬燉啊，陀衰家啲嘢啊。 咁但係呢個係要點樣睇法？即係要睇嗰、那個出。生嘅八字啊，定系冇啊？就咁睇你个样子，我都 feel 到噶啦。 嗰时就系要用时辰八字去睇咯。 系、 而家就唔使啦。 而家晋升咗少少 level 吓。 喂，咁我哋似唔似啊？呢啲汤猪炖样，你唔好话我听似。咁你又问人， 咁又唔系？ 咁啊，开麦嘅时候讲好几句啊嘛，私底下先话俾你听。喂，你小心。 拖都未拍过，问咩啫？ 咁我都惊自己将来 好过啊嘛。喂，其实都唔使问啦，都已经全部公诸于世啦，已经系啦。咁我哋个角色呢有时都即係要为人下即係加添一啲正能量啊，即係就算 even 冇都要讲一个解决方法俾佢听，等佢有啲曙光啊，即係唔好行咗出去门口突然间觉得成个世界都系灰色，咁如果有啲咩事即係佢即係自尋短缺，咁即係對於我哋嚟講，我哋一個好大嘅即係責任咯。對於嚟講， 不過呢個我都有聽過咧。我有個朋友其實佢就幾信嘅，佢都年年都會去即係揾師傅睇嘅。咁但係其實佢自己又同我講，佢知道嘅喎。其實去到咧，佢即係呢啲師傅咧都。似係有一個角色，就係好似同佢傾偈咁樣，即係少少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 即係佢話咧，其他人講呢一套咧，佢未必會聽嘅。但係個師傅講咧，佢又覺得係好似我會聽到順耳咁樣，係啦，即係可能佢喺個師傅身上咧攞到少少正能量，或者攞到啲方向翻嚟。 係因為大家好多時咧，好多大家都話啦，當你運程唔好或者有甩咳。先會去找師傅求神問卜噶嘛，所以嚟親嘅通常都梗係有問題噶啦。 有冇係咪？ 我仲有啲好多另類㗎。係 點嘅咧？類似即係專登嚟 challenge 你 嘅。好似一個禮拜，即係可能有四個輪流咁樣 take turns 咁樣，咁佢會問我邊個會比較好少少啊咁樣。 即係佢帶埋另外一個過嚟問你。 佢哋會問佢哋啲時辰八字俾啊，咁跟住就話邊一個會適合我多啲啊？ 有四個人嚟揀咁好嘅，好犀利。 嗰四个系咪都系好嘢嚟先？如果四个都系麻麻地，就即系我都冇用啦。 嗰四个咧，就其中原来有一个仲系老公嚟嘅，咁跟住仲有佢讲完晒所有之后咧，佢仲话我仲有第五个，哦吓，一个礼拜得七日啫，哇！你有五个，你咪好忙咯，咁你唔使休息噶咁样。跟住嗰位系女士嚟嘅问，咁但系咧佢最后嗰个咧。佢話呢個第五個係女士嚟嘅，唔係男士嚟嘅。 哦， 哇！我真係 佢都幾精彩喎、 人生我一定唔會苦悶。 但有啲人係咪真係桃花好重，係會好多呢啲名嘅？有啲人就桃花唔重，成世都冇拖拍嘅咧。 係啊，即刻望住我。 我驚我陣間行唔出呢個門口，我講錯咗嘢之後。 唔緊要㗎，我哋會明㗎。你講事實就得 係啊。咁有啲人咧就真係生得好靚，但係真係冇桃花嘅，唔知點解。咁有啲人就生得可能冇咁标致啦，身材可能又比较肥胖一啲啦，咁但係呢啲桃花係好犀利，咁呢啲咁嘅 case 全部都有试过，甚至即係将佢自己整到呢唔似嗰个人啦，即係韩国呢整得好犀利，係呀，整到直情係连个盘都反映唔到佢嗰个身形啊， 佢个面相 啊，系啊，净变晒型咁样。 你睇盘有既定一个人啲面啊，即系咩型人咁。 系啊系啊， 即系整到已经唔似嗰个型。 唔似，咁即系变咗本来系一个 命宮位啦，我哋叫做可能喺個南邊嗰度起命宮嘅，咁我要轉佢去某些即係可能喺西邊嗰度起命宮，咁完全將嗰個愛情嗰個運氣咧反轉曬咯，全部啲嘢、哦、就因為整得佢太犀利嚇。 咁、哦、蔡師傅，我想問咧，整容係咪真係會即係有助運氣定係無助運氣嘅？ 我睇你整得靚唔靚啦。 表面上係有啲幫助，但係如果即係過濃嘅話咧，一定係會影響得好緊要咯。啊、嗯，譬如話你個颧骨整得太高嘅，咁變咗可能你變咗一個事業嘅女性。咁男人見到你颧骨咁高嘅時候，可能 孤寡 驚啦， 孤寡咯，咁 因為你要權啦，太惡啦嚇。咁、但係如果事業型嘅女性，咁就有個權高少少，係對於佢做 management 嚟講係好好多。 我想問咧，個雙眼皮有冇幫助㗎？有 啲眼大啲咧就好啲嘅。 我見過有啲 artist 原本單眼皮，割咗雙眼皮就真係好紅㗎喎。 咁真係靚好多喎。係 喎， 眼大咧就有啲著數嘅嚇。 咁 啊，眼細咧就差啲啲。 唔係話嗰個叫鳳眼，就算細嘅眼，佢只係鳳眼都已經好吸引嘅咩？ 冇錯， 係、我唔係鳳眼啦，但我真係有個朋友咧， 你長眼都算少少㗎，係嘛？ 我唔知喎。 即係其實我哋在座咁多個，我哋眼都係算大啦，都係 嚇、我都算大， 我都算 大， 我第一次聽人 哋 講大眼， 你未見過啲好細嗰啲，真係有啲好細嗰啲嚇。咁我都有建議過。如果唔係好痛嘅話，你可以去整大少少嘅。 哦，真係要適 幫幫手啦， 適當地整容係有用嘅。 咁、我想問化妝，即係化咗妝去俾你睇，又準唔準咧、因為其實化妝同唔化妝都可以兩個樣嚟。 直情唔係可以，係直情係兩個樣啦。 我試過有一個咧走上嚟咧，即係我又 locate 唔到喎。我話：咦，點解你個俾我時辰八字咧，同個樣好似唔係好相符喎？哦、不如你俾翻張 original 嘅相我望望啦，咁我跟住佢就俾咗幅相我睇，哇！直情係半若兩人咯，即係你化咗妝同唔化妝，同埋你整咗少少嘢同唔整嘢，即係連半若兩人咯，直情係。 咁點樣睇咧？即係點樣先為之準咧？ 我要佢攞佢最 original 嗰張咯，即係佢廿幾歲啊嗰、時候。 所以如果我真係有心想去求神問卜嘅話，最好就素顏啦。費事再去多次， 應該就係嘅，係啦。但係咧，我而家就直情 睇相就係咯，係咪啊？ 咁我而家直情係唔用呢一套啦，係因為咧，嗰啲要用時辰八字嗰啲咧，即係好多麻煩嘢發生嘅。一陣間可能你係20:59出世，點不知咧，原來你食唔到落去嗰個時辰，你又食咗落去9:01嗰個時辰嗰度。就變咗好多功夫要做，咁譬如好似我哋用一套叫做奇門遁甲啦，咁我唔理你靚女又好，唔靚女又好，你坐咗喺我面前，總之我可以其實望住你都得噶啦，已經係，咁就可以反映曬你全部所有呢一刻嘅運程啊、感情啊。就算 even 你中意食乜嘢啊，我都可以知道你。 但其實係咩原理呢？因為你冇我哋嘅時辰八字， 佢係一啲 statistics 嚟嘅，應該係，即係好似話你個個係唔嗰個時間入嚟，點解係你會入嚟咧？即係都講一個緣分啦，叫做。 我又打個岔啦，即係成日啲人話嗰啲時辰八字嗰啲係最準，但係頭先聽你咁講就係話，原來佢係會跳去第二邊嘅喎，咁即係點啊？ 有兩個計算方法，咁譬如好似奇門遁甲啊，或者係六壬神課嗰啲啦，咁嗰啲就係唔需要時辰八字就可以去計算你。當即係而家呢一刻嘅運程，咁但係如果你攞你嘅時辰八字嗰啲咧，咁嗰啲就可以計到好遠嘅運程咁樣咯。咁所以睇下你需要做啲乜嘢類型嘅服務啦。我哋叫做 問嘅嘢有長短啦， 係啦， 即係 譬如好似我問愛情咁樣啦，我多數就為免啲女士啦，試雲十二生肖可能都變咗50歲都仲未揾到件，咁我就會幫佢即係計得遠少少，我就會用鐵板神算啊，或者係紫微斗數睇佢遠少少，究竟佢個愛情運係點啦，同埋應該揾邊一類型嘅生肖做佢嘅老公，可能會比較適合少少，或者唔會有傷害啊。 即係你都有幾門學術喺個身度嘅喎，唔係一門嘅喎咁樣。 所以嗰時咪驚咯，即係初初話哇，即係得一套喺度唔夠揾食咁樣，咁就收尾即係。一落學嗰時候就會覺得而家自己比較 comfortable 少少咯，做術數呢一方面。 咁你會唔會算咗自己先㗎？ 即係你學識咗之後，咁你梗係算下自己做呢行得唔得先啦？係 咯，能醫不自醫啊，係咪？ 真 㗎！有時睇完之後咧，你會發覺，咦，好似你會 bias 咗邊一個答案。 哦。 咁所以我有時睇睇下，我都唔睇啦。即係我知道自己唔使死咁就算數啦，係啦。反而同人哋睇咧，就一定會準咯。 係，你會唔會有啲嘢你係唔睇嘅？因為我聽好多人都講咧，即係有啲玄學家佢可能未必會睇，或者睇到一啲就係可能死亡或者有一啲佢都唔知點講嘅嘢，咁佢就唔講嘅。 係，其實就睇到嘅，不過咧講出嚟咧就好似唔係咁好啦。尤其是譬如話一個人啊，佢會死啊。因為不 suppose 應該俾你知道的，咁又或者佢想炒某一些嘅股票啦，嚇、嗯，咁呢啲嘅 唔正當嘅 資料啦，嚇、啊，即係唔應該話俾佢聽咯，嚇、嗯、嚇。咁、啊、但係譬如但吹吉避凶啊，譬如話身體上有啲暗病啊，或者要去做一啲年檢啊，咁多數我哋都會去提點人客咁樣咯。 我覺得責任都幾大，即係頭先阿 John 提嗰個 case 咧，即係話有個客人啦、啊，輪住即係俾幾個嘅時辰八字，你睇下邊一個配偶先啱。 應該提點佢唔好咁水性楊花、 啊。係啦，又男又女又有老公，嗱，譬如咁。即係正常人咧，希望都係佢修心養性啊。既然你都結咗婚咯，咁不如你好好地同你老公一齊啦。但係如果你算到佢老公又唔係真係佢嘅真命天子，有一個係更加好嘅，咁你係咪真係如實地講咧？ 我會多數叫佢，如果假若真係個老公你覺得唔適合啦，咁點解你唔去停止咗呢一段關係先，跟住再去選擇個咧、嗯？ 因為騎牛揾馬咯，第二個未出現咯，好多人都係咁㗎。 因為驚錯咯，驚揀錯。 我就反而有時覺得，即係個世界係圓嘅，即係你呢一刻去騎牛揾馬，咁就可能調翻轉有一日。个老公嚟骑牛揾马嗰个系你系受害者，你俾人骑翻转头系啊，咁所以我都尽量话即系你要搭你自己身体落去佢只鞋嗰度，咁去睇一睇佢嘅感受，然后先去做一样嘢咁样，咁对佢嚟讲又公平啲，对你嚟讲又好啲咁样咯。咁我多数咁样叫人哋做咯吓。 喺香港咧，你接觸過嘅客人咧，大多數都係問感情定係事業定係有其他嘢，反而原來係大家好奇啲嘅咧。 大多數就係問工作嘅，男人上嚟問咧就問工作嘅，咁、女士係多數開始就問工作先嘅，跟住咧最後嗰個精彩啦，可能咧問你一粒鐘，全部都係問愛情個工作，可能問咗三個字。 我發覺女仔比較緊張愛情多過男仔啊， 驚嫁唔出，同埋咧女多男少 啊嘛，冇得驚嘅喎，整定嫁得出就自然會嫁得出。我好信命運呢樣嘢嘅，係你嘅嘢就兜個圈都係你，唔係你揀搶翻嚟都唔係你嘅喎。 啱啊，冇錯，係啊，係啊。 但係站在你嘅角度，係咪真係可以即本身可能唔係我嘅，但是吹旺了之后又有可能是成为你的 呢？我试过有一个女仔，她就是中年已经去到50左右了，就一直没结婚，只是拍过一次拖，她就很 worry， 因为用那个铁板神数看的时候，她就要去到成50钟先可以遇到真命天子， 都有机会遇 的， 就好过一世都没有， 都等了这么久了，不争在了。 呢一个咧，女仔就可能唔系好想再等咁耐，可能等唔到，等得太多，等得太耐啦，实在吓。 哎呀，起码你话我听会 有 啊， 我 觉 得已经好好啦。 咁佢就五十岁嗰阵时候，佢有一次打风嚟揾我嘅，我记得系。咁我就话俾佢听，你要等一等五年到啦，系。咁佢话喂，咁五年后嗰十年边一年啊，重要啊？我话五十至五十七左右啦。我话你唔使咁即系 worry 啦，即系顺其自然可能会冇咁 stressful 啊咁样。咁佢话唔得啦，真系好好老啦，太成熟啦。佢话唔得，可唔可以快手搞掂佢？我话得，咁我话吹咯，吹到佢嚟为止咯，咁样系。不过我话可能吹咗翻嚟，未必系你理想嗰、那个，因为佢根本系即系吹翻嚟噶， 都未到时候。 系咪真系就要七年之后先至会有咧？ 佢今年52岁， 佢真係嗰兩年做咗好多，即係提升運氣。佢甚至有去買一對繡花拖鞋啦、龍鳳被啦、嗰啲枕頭 架咁。 因為奇門遁甲咧有一個催運嘅方式，就係咧以一個象去取一個運翻嚟嘅。咁、 哦、 你 意象形象去取， 去取個運翻嚟係啦。咁、哦、佢不斷每兩個月就去做呢個提升運氣。 我送咗龍鳳被俾你， 好新嘅椰子俾你。 因為大熱天時我都要冚住佢， 但椰子你可以飲 喎、啊，個椰殼又可以用喎、啊， 日日都帶住佢。 咁到底仲有啲咩方法呢？其實好多嘢問啊，食菜嘅。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啦。 有夠鐘啦，咁快。 不過我哋都要補翻句嘅，即係關於呢一啲術數啊等等咧，就 信不信由你 啦。 我哋都唔係鼓吹 嘅，冇嘅，係啦。不過咁啱呢個朋友嘅職業係玄學家，就聽下佢講啫。 係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 Master Choi 傾偈。 领出嚟又睇奖啦，农夫今年又攞奖啦，睇奖睇奖睇奖，攞奖攞奖点抢？俾啲掌声有请。一命二运三风水人有三衰六旺，我仲要衰到几岁？究竟点解佢出世嗰时含住金锁匙又点解我成间屋仲细过佢座次又点解我次次买六合彩时中一个字系咪有出事出世害事点解佢系我博士揸博士我好多 cons 佢好多女士同人同命同车唔同病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舍五入犯太岁六六无龙都仲咁衰七除八除九十岁十个光头都唔同命水人出唱片我出唱片出到喺翻上典礼里面镜头唔影呢边观众睇我唔见我哋坐喺侧田嘅侧面侧面侧面侧过沙田点样先做到歌声急急如律令俾啲掌声有请领领出嚟又睇奖啦农夫今年又攞奖啦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演唱俾啲掌声有请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六岁七八年后就生个女九十几岁仲未去个个都唔同命水人踢波时我又踢波但系点解人哋踢皇马我就踢南华球迷唔多想睇我又唔多矜贵场场都以和为贵打和打和和过和仔点样先做到球星急急如律令俾啲掌声有请 属猪嘅朋友，属鼠嘅朋友，属牛嘅朋友，属老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属马嘅朋友，有冇十二生肖？ 嘅朋友点啊？ 嘅朋友点啊？ 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现场。 我一出世就识睇梅花易数，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梗系分到。我奖又睇到，相又睇到，要 rap 都完全冇难度。鼻头好有肉，内心就冇毒。眼睛水汪汪，桃花运畅旺。眉尾散，储钱难。上唇口重情，下唇口比较重性。 零零零零，我有嘢问，问下我嘅桃花运。 知君好男人，过几年就结婚。 啊，零零零零，我有嘢问，问我老婆系乜嘢人？ 陆永大情人，个老婆好销魂。 啊，师傅答唔答得到？我第时做乜嘢好？ 知君问得好，最啱做写稿佬。 啊，师傅想个面咧，但我做咩事有钱？ 喂，好似仲有好多嘢未问啊 ，Master Choi 我哋。 听系个听日，下个礼拜留喺度。下个礼拜继续留佢喺度咧。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转头由师兄祠堂， 拜拜。